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Janice 严一格，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台铁局今天发出通告，3198次区间车下午1点15分在新左营道南子西正线平山向平交道撞上侵入路线的连结车，目前双向不通，正在处理。民众党立委高虹安今天在立法院总质询指出，1月28号到3月16号口罩的征用量分配量出现7600万片无法掌握的落差，而且政府部门第一线警消基层还是面临口罩不足。向经济部卫福部索取资料被一再推脱，难道口罩数量是最高机密吗？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应，政府不可能暗杠口罩，市面上也不可能有人偷卖，一定会有人检举，马上去抓。政府机器庞大，分工分组可能没那么快，何况数字都在变动，自己没有管那么细，但公开透明态度不变，会进一步了解。民众昨天开始可以寄口罩给居住海外配偶或二亲等。中华邮政公司今天统计，昨天共收到1891件交寄口罩的合格邮件，85%寄到美国、日本，寄往美国最多占了59%，其次是日本的26%，其他可以寄送的国家和地区还有中国、新加坡、越南、菲律宾、英国和法国。邮局国际邮件都是透过客机副舱载运，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多数客机航班停飞。中华邮政暂停收寄各类航空邮件国家地区共111个，包括加拿大、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等。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延烧，日本爱知县知事大村秀章今天自行宣布紧急状态到5月6号为止，欲请县民除了出外采购、就医或通勤之外，应该避免非必要外出，但政府无法强制要求，不过政府可以征用私人土地和建筑物用于抗疫。名古屋所在的爱知县280例确诊，比之前宣布紧急状态的崎玉县、兵库县及福冈县确诊人数还要多，死亡个案也持续攀升，却没有列入紧急状态范围，引发议论。经济再生大臣西村康仁解释，爱知县病例增加速度比东京缓慢，感染途径不明个案也比较低，因此没有列入。受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日本雅马哈发动机旗下组装与生产摩托车零件的6间工厂5月1号开始停工到5月19号，生产船外机的2间工厂也从5月1号停工到5月31号，这是日本国内摩托车大厂2011年3.11大地震以来最大规模停工。雅马哈发动机3月就因疫情影响，进口中国产的零件受阻，工厂部分生产线被迫停工，再加上欧美需求量大减，零件进口问题也无法解决，因此决定5月产线大停工。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原油供给过剩，国际油价疲软。沙烏地阿拉伯与俄罗斯等产油大户今天达成历史性协议，同意各自把日产量降到850万桶左右。不过，墨西哥只打算每天减产10万桶，远低于每天减产40万桶的要求。一名与会代表指出，没有墨西哥的参与，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与伙伴国联盟不会减产，又为这项减产协议增添变数。现在只能聚焦即将举行的20国集团能源部长会议，预期美加等主要产油国削减每天供应量500万桶，带动油价。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38点，来到10157点，成交金额1212亿元。 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上涨145点，来到19491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6点，成为1852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28点，跌幅1.02%，来到279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52点，跌幅1.46%，来到10310点。香港和新加坡今天耶稣受难日，暂停交易。今天东北季风减弱，白天气温回升，全台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雨。午后西半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马祖、金门及西半部地区容易有局部雾或出现低云，影响能见度，提醒您留意。各地气温预测：北部23到27度，中部25到29度，南部24到27度，东部22到26度。以上新闻，李佩斌编辑播报。 欧巴，快来给我幸福吧！ 从天而降的幸福来了，有机甜有机杏仁多谷植物奶青草新上市喽，吃得到满满杏仁颗粒，香醇滑顺，还有限量尝鲜体验要送给你。 现在任选2罐有机多谷植物奶，限量加赠2盒有机杏仁青草盒，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横扫各大音乐榜新人奖，新世代 OST 小天后 Jocelyn 陈明喜，我的天使永远累他一个圈，全新概念专辑《天使进列区》，时间就是最好的答案。 Sony Music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5名王佑馨《夜皇后》，第4名黄伟晋《我还相信我》，第3名娄俊硕 Colorful， 第2名苏慧伦气温37度的遐想，第1名严艺格少了一件牛仔裤。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新主持的优福经典海洋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苏慧伦，抛下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一百个头 月亮保佑我， 月亮保佑我的骨。2:10，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为什么一开始会播天顶的月娘？ 对啊，今天什么好兴致？ 其实因为昨天的月亮我觉得很美，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嗯，然后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刚好看到月亮，说哎，不知不觉月亮又这么圆又这么大，嗯，又这么近的感觉。然后回到家的时候，苏小姐非常兴奋说，你跟来看，跟来看这个月娘够水耶，然后就逼我到阳台母女两人赏月 赏月赏秋香。 然后她说，因为他本来手机就是折叠式智障型手机嘛， 不是现在最新的折叠式哦， 对对，他不是， 不是现在最新的折叠式，以前最早那种翻盖式。 然后因为他的相机也是那种我很久很久，比如说5、6、8年前那种 Sony T1 还是什么的，很旧很旧的相机。 他还有相机哦，现在很少人有相机耶，就除非真的在 认真，就是那一台我没有用就给他嘛。所以他有时候会拿来，突然发现狗很可爱的时候要拍狗，可是那个相机也是非常非常旧，所以他想捕捉那个月亮，其实月亮是真的很难拍的一个东西。 对啊，晚上是你要用很专业才拍得到吧，一般相机是拍不好的。 所以他发现拍不起来，他只能在那边一直看，嗯，把它记下来。 对，啊，对对我不逃避，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 老王乐队，我还年轻，我还年轻。星期五的午后时分，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偷闲一下，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一下。欢迎利用各种频道加入我们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 我们的方式有很多，当然现在飞碟电台有推出新的 APP 了，所以不管你的手机更新到哪，应该收听都是一切顺畅的，让你随时在每个地方都可以无负担的收听，欢迎大家下载。然后如果你在 YouTube 使用的话呢，你可以搜寻飞碟联播网，飞碟联播网呢现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 live 现场都会在上面直播当中，所以你也可以透过 YouTube 来收听。这个好处呢是你同时还可以加入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互动。 什么啊，为什么突然失语？ 一种心虚感是从何而来呢？不仅跟我们，跟广大千千万万的听众一起来互动。当然，最传统的互动方式还是直接打电话给我们啦，02-23639955，23639955。礼拜五的第一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一周大事，欢迎大家分享你这礼拜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蛮特别的，蛮有趣的，蛮猎奇的，想跟我们分享，欢迎留言在我们 YouTube 聊天室里面，或打给我们02-23639955。什么叫我都没有跟聊天室互动，很心虚。我有在看好不好？你们开始分享一周大事了吗？的一周大事是他上了演肉牙的限动 哦， 你怎么蹭上去的？怎么那么厉害？ 为什么可以？ Willy 的一周大事，我昨天晚上啊，快到家的时候啊，摔车了。 哎呦！喂 ，Good afternoon， 你好， 玛丽亚， 嘿嘿嘿，对， 我的一周大事，这样是一周大事吗？ 是啊，是啊， 啊，是我的一周大事，就是我去排队买的口罩竟然拉惨， 拉惨怎么样？少一个耳朵的，不能挂， 对，为什么？对， 为什么、啊？ 可不可以申请国赔啊？ 个，要申请国赔太夸张了吧？可能只能自己认赔啊、欸，自认倒霉而已。对啊， 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啊？ 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没做好吧，就是总是会有瑕疵品的、 啊。你就是一个 lucky girl。 对啊，其实你特别幸运拿到那一个。 哦，我也这么想，因为我是买了之后放的，因为就是前面买的嘛，啊，就是会在最前面的时候使用。啊，后来这次好不容易早上拿给我女儿的是紫色哦，她说妈妈紫色我不要戴，我说人家还豹纹的嘞。 嗯。 结果他说我就不理他，后来他要去上班的时候，他就发现，哎，怎么少的这 在客厅的时候就发现少了一个做那个那个耳挂的，对对对，所以我在想可不可以申请国赔啊。 妈妈就是开心想象一下就好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吗？哎，有没有人也这样啊？ 你说 应该也会有吧，可能几万个人当中一定会遇到同样的人的啊。嗯， 哦，是这样哦。啊，好，谢谢你啦。我这就是我的一周大事，其实应该也不算一周大事，一个月了吧。 好的， 一次发现， 好， 就这样啦，拜拜， 拜拜。 今天好多人要打电话进来讲一周大事哦。嗨，你好。 嗨，你好，我姓张。 张先生。 是。 你的一周大事是？ 哦，一周大事，现在就讲吗？ 啊，对啊。 好，你好。我前天去泡汤的时候， 嘿， 发生了这辈子第一次一件大事。 怎样？ 跟全世界都有关系。 哎呦， 全世界现在打招呼的方式现在已经手不握手了， 对 不对？ 对。 可能是拱手， 嗯， 甚至脚碰脚，身体碰身体，对不对？ 有脚碰 脚 吗？ 碰脚身体碰身体，我是不知道有这种啦。 我告诉你，我碰到最新的是什么？ 鸟碰鸟。 我们在泡汤的时候是野溪哈， 啊， 那个水是浑的，所以脚底下是看不到的。 嗯， 我正在泡的时候，脚被另外一个小姐的脚踩到了。 哦， 40岁左右， 嗯， 踩到她男朋友在前面， 嗯， 我还跟她开玩笑，嗯，哇，你偷偷踩我一脚哈， 嗯。 我们是全世界打招呼最新的方式， 嗯， 用脚来打招呼，而且都没有穿袜子，对不对？ 嗯。嗯， 然后隔了一阵子呢，我一伸个懒腰的时候，我的脚碰到另外一个60岁的女生， 嗯， 她被吓一跳，她翘起来，她说以为碰到蛇， 嗯， 我还真属蛇了，好，她说在水底下突然有个东西碰到她的脚，吓坏她了，我又跟她讲一遍，对不起，我是最新的哈新冠病毒的方式的打招呼的方式，然后呢，我们几个泡汤的朋友后来在一个那个公园的地方，公共洗手厕所的附近，在洗手的时候， 嗯， 要洗20秒，对不对？ 嗯， 我在那边蘸着肥皂就拼命洗，洗到一个女生硬用身体把我撞开， 嗯， 因为她要拿她的清洁剂，因为我挡到她了， 嗯， 这是我的不对，对不对？你看她用身体跟我打招呼，碰一下， 嗯， 所以我一天哦碰了3次 touching， 心灵的 touch， 脚的 touch， 身体的 touch， 身心灵全部平衡了，算不算一周大事？ 谢谢您觉得算就算， 我觉得算，因为很有意思， 因为你很多 touch， 好 哦，真的脚也 touch 了，身体也 touch 了，我心里也触动了，因为如果是30年前的话，我会更高兴。 了解， 好，跟你分享一下， 再会了，张先生，拜拜， 谢谢， 再见 ，touch 到不行的一周大事， 02-2363-9955。嗨 ，Hello， 你好，我是老司机。 嗨，老司机。 是因为我的一周大事就是我刚刚被开了一张违规停车。 哼， 就是因为我是物流司机， 哦， 然后对，我们位置真的很难找， 哦， 然后我好不容易看到了一个货车停车格， 好， 结果停了一台私人轿车， 好好好， 就附近真的都没有位置，然后只好停了它后面。 嗯。 然后我就进去送货，然后因为我们送货就是进去出来，可能有时候快的话不用1分钟， 嗯， 啊，就一个警察在那边开了我的单， 嗯， 然后就是他在开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跟我讲，哎，你的车被开了， 嗯， 然后我就马上跑出去，结果那个警察还是要开我的单，我就跟他讲说，啊，对，我就跟他讲说，哎，前面那一台他就占了我的位，我就没位置停啊， 对啊， 他就说，啊，没办法。然后他就说那好，那我两台都开， 嗯嗯嗯， 然后我一开始就，还是有点不爽，然后结果叫我出来的那个人就跑出来了，他说，哎，我也是货车，我停这个没问题啊，结果那台车是他的， 你说那台轿车是他的，啊， 对对对对对，我就有点傻眼，然后那警察就说，哎，他也是货车啊，那就不用开他，我就反正那个警察叫他拿行照出来，就一看那上面是写自小客车， 啊， 虽然说他可能就是拿那个上， 是送货， 因为他一直在欢说他也是在送货， 送什么货， 因为他是修理车， 啊， 然后我就他还反跟我讲说，哎，欸，我帮你，你还捅我一刀，我就很无言， 哇，这个故事真的是没有一个快乐的角色哎、欸，其实都是热心，然后都是想要做好自己工作本分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个快乐，三个角色都不快乐。 对，不是重点是，我还想说，你明明因为我进去送货，我有看到他在店门口，然后他明明就在看股票，就想说你到底在干嘛？我不好意思跟他讲，我就心里想、啊、算了，他还是想帮我。就觉得很无奈，然后我就想跟大家，就是各位听众讲说，你们看看你们自己的行照，不要乱停，因为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我真的是很无奈啊。 那这样，你被开单，你需要自己付罚款吗？ 要啊！ 哈，对啊，公司就觉得说你就是好好找格子停啊，你为什么要这样？ 有点 难，对，警察也是这样讲 啊。我那么就是货车的位置，它就不是货车就。而且货车位置隔很少、欸， 不然就是要停。 对，很少。 哦，你必须要找到那种黄线可以暂停，然后再慢慢这样拖过去，对不对？ 黄线也是不行。其实黄线的定义是说，你晚上就是有一个时间，就是凌晨晚上几点，或者是到早上几点才能停。其实黄线也是不能停的。 哈， 对，所以我们位置真的很难找，就拜托大家不要再占我们的位了。 好的。 你那个罚单要罚多少钱啊？謝謝这样。 好像是600吧，我有点忘了，因为对，应该是600。 OK， 对，谢谢， 好的， 辛苦了， 拜拜。Yale 的一周大事，我买了人生第一台冷暖气变频冷气， 日本制压缩机 非常稀少。灯王子一周大事是 Uniqlo 下周要开卖那个 EVA 的 T 恤。今天要开卖的快送依法纸箱哦。 好， 我马上就要去抢了。 好，到底为什么定真寺可以这么红这么久啊？ 中二啊，他蛮早期的中二代表。 对啊，可是为什么可以红这么久？现在小朋友还看吗？还是这就是属于我们这种年龄层老人的回忆而已。 我们这个年龄层吧。 OK。吊带坐上你的座位，看你度假别跟我作对，露下素下夕阳搭配你的背影有多美，我定在你的心里 check in， 接下我就不会走的决心，驻扎等我在你心里驻扎，我就 for 你有你的最终回应。 Kissing all day， 记得状态能带放上 It's OK， Just like always， 不能累不睡，打扰自我所想的机制，每次都从此到极致，爱让我失去了理智，也让你翻白眼受不了失去了意义。来来风把副身体当作妹妹，棉花糖拌沙滩像你的嘴，身体晃动我们在天上飞。 陈恩的一周大事，我老婆怀孕了。这个一周大师是什么意思啊？ Iris 说，我搬到澳洲后，我第一次跟上 Life， 然后今天早上呢洗衣服很开心，老公马上制止我说，今天是 Good Friday， 你不能制造太大的噪音，洗衣服、听音乐、看电视都要小声，你不能笑得太开心。 啊！ 我整个无言。 为何？ 什么 Good Friday 啊？一点都不 Good。 Good Friday 不能太开心，为什么？ 不能太大声。 不能太大声。 笑也不能这样，不行。 为什么？ 这是 什么？今天4月10号有什么特别日子？是不是？ 静碟放送。 吴青峰太空人专辑，持续惊喜，进入一个梦，就是进入一个无垠的想象。这是吴青峰的第一部曲《忆梦机》。 盘算着谁， 持续扩张。你好，我是收集回音的人类吴青峰，奇幻想象第二部回音收集员。吴青峰奇幻想象二部曲太空人专辑，持续航行中。 彩华推荐你四十年好厝边小林眼镜四十周年咯，不管你大汉也不管你囡仔大汉，现在告小林配多焦镜片只要2880，还有欧萨绿蓝光镜片配多焦就送单焦哦。进来去 Kobayashi 小林眼镜。 是谁能在景气的洪流里生存？ 年薪百万创业首选五涛池上饭包加盟说明会，宜兰、台北、台中免费参加，热烈报名中，成功开店独享加盟金优惠，机会难得，五涛等你来加盟，快拨03-990-3366，03-990-3366。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秀楼俊硕。 我早就背起你当笑话，笑把你开着车子是想疯逼，想让你抱着一切搞笑。我送你到你背后上次来的兄弟啊，飞地美国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2:33，就爱点你 UFO。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Good Friday 是耶稣 受难日。 但有人说是要守灾没错，但没听说不准笑。 没有啊，就是要用严肃的心情嘛，就譬如说你可能把它想成也许228纪念日不能大肆庆祝之类的。 好的，你有什么一周大笑跟我们分享呢？欢迎上 YouTube 搜寻飞利联播网，加入我们的直播行列，加入我们聊天室行列，或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你我可以他们借口真多哦， oh, 想跟你借个火，或跟你借个烟，说嘿，他烟草借了很久，借你自我介绍，你好，真的很久，跟你借的不多，几分钟借给我。I know you sick of the same shit， 一样的问候，什么星座、血型、今年几岁，有没有男朋友，你的心情、我的体会，而他们完全没有准备。That's not my style， 是我怎么可能不抓住机会？勇者幸会幸会，我喜欢你的音乐品味，可这是他音乐进退暗示，让你的心会理会。来，哎，你也玩音乐，能够蛮亲切。也许你我可以一起 make it big， let's play every fiction。实在别的女孩。 还是在逼的，但你才是我唯一在意的，记得天空都不太记得，但你让你在我心中某些排列的一拍即合的节奏，不知道这合不合理，如果一拍不够再给我8个8拍可不可以 Let's go，如果一拍不够再给我8个8拍、如果你我可以一起出去，就你我而已，也许你我可以不必顾虑他人的耳语，如果你我可以一起出去，就你我而已，也许你我可以、也许你我可以、你我可以迷路在陌生的天空，也许你我可以看着夕阳牵着手，你我可以咖啡牛奶飘着飞白，我是天上飞色跟不上我的节奏，进展的速度、Baby we can take it slow， 放慢了舞步、加快了心跳、I hear me screaming out， 我仿佛可以听到音爆，就像在看的卡通频道、OK It's kind of funny the way 我的音乐配上你的美，化学反应配上你几倍，让你沉醉忘记疲累，忘记是今天晚上你几杯，也许就今天晚上一起飞，也许就今天晚上一起飞， 熊仔再加上了 Jason， 你我可以，你真的可以吗？有一位一周大事，他一发出来之后，下面回了很多惊叹号、问号、惊叹号、惊叹号、问号。 怎么样？不可以哦。 轻轻的一周大事，我睡了同事的女朋友。哇！ 你我可以。同事的女朋友我可以。同事的老婆也可以。 不可以吧？ 到底什么时候通奸才要除罪化、 难啊。小曹的一周大事，成功登上六顺山，在山中4天3夜的日子。02-2363-9955，嗨你好。 哎，你好，干嘛？玛丽， 嗨哥，在怎样？ 我的一周大事哈，就是每年的清明节的时段哈，都是我饭局的时间。 你饭局？ 就是啊，办那个的同乐会啊。 哦。 啊。今年2月就已经订了那个 KTV 的，没有想到遇到疫情这么严重，再取消。 了解， 好，谢谢你啊， 拜拜 拜拜。 怎样？今天被人家说你都没有在看，你就毛起来看，是不是？ 没有。 02-2363-9955，嗨，你好。 你好。 喂，嗨，马克玛丽。 嗨。 我是卡住啦。 哎呦。 卡住啦。 嗨，卡住啦！你的一周大事是？ 我一周大事是我的大班老师，他最近也掉入马克现象的漩涡里面。 你的什么老师？ 我的搭班，因为幼儿园一个班有两个老师嘛，那就是我的另外一个搭班老师。然后呢，他就自己开始默默的听了很多节马克信箱，然后他就开始对于一些对他来说可能是不是那么熟悉的专有名词，比如说华人女单啊，然后什么网烧点，就是他就会开始觉得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去搜集这些资料，然后他就发现说啊，网络上有以前天天点点点的录音档， 然后听到你了吗？ 对，他就开始听，然后他听及一点，然后就是当年青春吹王吹爱无赦的那一集，然后他就分享给我，我就认真的把那一集听完，我就觉得天哪，真的是就是有一种不能看以前自己的照片的感觉，就觉得 吹王吹爱无赦很强哎、 欸，我到现在还是很自豪的， 你还是现在可以吹出爱无赦吗？ 现在吗？可以吧，就是我不知道嘴唇会不会太干哎、欸， 来吧， 我复习一下。 等一下哦，好，我试试看。等一下，不行，我要喝口水。必须喝口水。 莫勉强，莫勉强，是我唐突了。 嗯。 所以就是你那个酒， 我还要挑战，对不对？ 你可以是不是？ 要啊，我都好不容易。好。 口哨好高哦！ 他口哨很高，起 key 就比较高了。 怎么可以吹到这么高？好强哦！ 啊，我还以为今天是你聚餐，我都已经准备好跟你们大肆抱怨我的口气。啊、 哦，殊不知是以爱无赦结尾。 对啊，没关系，就是很开心又打电话进来跟你聊天。 好的，再会吧， 再见喽，拜拜， 拜拜。 曾经的职考战士精神领袖， 哇塞，都会帮我们倒数说，距离职考还有40天、20天， 对啊， 10天、5天， 而且最厉害的是，还有学弟接班人来接下他的棒子做这件事情。不知道郭敬亭同学跟卡朱拉，哦，卡朱拉现在就是我们知道的郭敬亭同学， 你 在哪呢？郭方君，你在哪呢？ 郭方君是我们的班花。 郭方君，你在哪？想找你。 YJW 一周大事，从头狂看猎人动画，我上20集就要看完了。今天蛮多人一周大事，就是比如说追完了双层公寓，追了什 么，今天就追完了， 他把一口气看完了，然后追了什么剧，追到梨泰院剩一集，都是在追剧。各位各位各位，是不是要补充一下叶黄素呢？保罗，欢迎你的加入，因为他的一周大事就是开始使用 YouTube 直播来加入哥哥妹妹有意思。哎呀， 你好， 喂， 嗨， 你好， 你是谁？ 我是 Pepper。 嗨 ，Pepper。 我想分享我的一周大事， 请说。 就是我戴3年的牙套，我今天终于把它拆掉了。 哦、 yeah! ， 大事大事。 对，我就想讲这个而已。 好的。Paper， 拜拜， 恭喜！ 你明明就是个 徐佳莹的病人，一针的一周大事，我买到价格合理、绑了游戏也不错的 Switch 哦、 wow. ，Overcooked 1+2我都有了。世奇的一周大事，他说他的学弟上星期中风了，目前在医院当中，很喜欢我，喜欢我们。所以希望学弟会听到，朋友们呢都在为他祷告当中哦，希望他越来越好，我们很担心你，希望你慢慢好转。 喂， 你好， 我是麦的英文好，我是台北的大宝， 嗨， 我来了。 大宝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 一周的大事就是我要赞叹一下台湾的大妈们， 怎么样？ 因为台湾大妈的 股市太强，是不是？啊、 哦，我们股票这个已经上万点了。 啊哈，没错。 我个人也被嘎到飞起来， 飞起来， 嘎到飞起来， 没错，已经直升外太空。 太惨了， 太惨了。对啊，所以希望大妈们手下留情啊。 好的， 好， 拜拜，大宝， 谢谢，拜拜， 拜拜。ZT 一周大事，我中了1000块发票。这个人追完的东西蛮了不起的 ，Cammy。我这周追完所有的马克信箱。 我在 YouTube 上面200集啊， 我不知道他是追哪边的，200集很惊人欸。 可能最近你会蛮讨厌我们的声音的， 会吗？ 真的腻腻，有没有？如果你连续听，对我们的那个反应应该会越来越熟悉，你会有一阶段会很知道我们接下来要讲接什么话吧。 会这样哦？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要接什么，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厉害啊！ Just the way you are. Girl, you're amazing. Just the way you are. 你好。 喂，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 你 好， 你是谁？ 哎，我是在圣地亚哥的 KP。 圣地亚哥的 KP 吗？ 对。 Hi KP， 你好。 你好，你好。 圣地亚哥， 我这个的一周大事是，我就是被。每个人要被叫怎么样 ？Shelter in place， 就是被关在家里的第三周。 Uh-huh. 然后就每天还是要跟老板 meeting， 就是我在念博班，对，然后已经被老板被干起来，飞又被 也飞天了，也飞天了， 大家都 飞天，被嘎起来飞天， 没有 咖啡机 喝水，就直接买一台 espresso 机，对，这几天我也开始尝试自己冲咖啡。 嗯，会不会变一个手冲达人啊？最后。 欸、没有没有，我是买那种 espresso 机，所以 按按键 阿发达人。 好的， 好、啊，谢谢。 San Diego 的情况如何呢？ 就好像现在目前是全美第二还第三大的死亡人数之一，对不对？ 什么？这么可怕？ 对，因为就是外国人呢，还是他们还是他们还是 戴口罩， 是戴口罩的人的，对。可是现在开始还是有慢越来越多人戴、啊，可是他们口罩都很特别，他们都是用就围巾把嘴巴遮起来之类的， 就是有遮住就好这样。 对对对，或者像牛仔的那种。 好的。 所以就大家就每天都整待在家里，就还是蛮崩溃。其实 work from home 还是蛮崩溃的，那就是工作跟上班真的蛮难区隔的。 你说人还是需要出去走走这样，不能一直关在家里。 对，就有点像变得相对软禁的感觉。对，就还是希望赶快疫情赶快结束。 是的， 辛苦你了。 好，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 拜。 国华法一周大事，今年的毕业典礼确定停办了。 QQ， 系上自己办的小毕业典礼也不会开放家长朋友来观礼。 QQ。 2:49，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那我们下个小时要干嘛呢？ 下个小时不是诚实电影预告月吗？ 有电影哦。 你再给我就是装天真啊。但是因为我今天看报纸有看到说很多一些修复的经典的要再上，也不确定那些是真的会上还是预计会上，比如说之前说的《刺激1995》《La La Land》越来越爱你，《夏女的诱惑》等等之类的，好像都要重新上。但是就算上了， 你就是不会去电影院啊，可以在台湾，在家里啊，没有，应该说可以在世界，可是有的也会锁国域，哎，也是不一定吼，你在国内你可以看一些线上平台啦，线上平台的剧，而且现在线上平台的剧，有时候我看到电影，我就吓一跳，我想哈，这么快，这部这么快，这部这么快就上。 乐高 Lego 来自谷谷吕思伟。 剑歌金曲。 漂泊在人海里，弄丢了。你找不到你我爱过的证明，你忘记了过去，忘了爱过的你，我在你心里住过的痕迹。 也许我们都曾在感情中被渐渐遗忘，但曾经拥有过的幸福是没有人可以抹灭的。2020，我们都应该更相信爱，更相信自己。毕书尽全新单曲《你》。 你一天一天一天忘记了过去，我一遍一遍一遍重复你姓名。当初是旅行，回望沿途风景，慢慢的、悄悄的，带时间回去。你。忘记我姓名，我一遍一遍一遍重复着过去，我会慢慢的找回你，再把我装进你心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防疫医师詹佩君。连假期间曾前往人潮拥挤的景点或场所，应自主健康管理14天，外出时请全程佩戴医用口罩，在家时请维持社交距离，若需就医需佩戴口罩，请勿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经医师评估后进行采检，在确认结果前请留在家中，不可外出，即使检验为阴性仍需自主健康管理14天。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防疫期间有您守护真好，感谢全台湾第一线防疫人员的付出，共同保护我们最爱的家园。全民防疫，大家一起努力。金车集团感谢有您，台湾加油。 康桥，离世界最近的学校，给孩子追梦的勇气和舞台。颠覆传统教学方式，打破学习思维与疆界，重视孩子的独特天赋，让孩子乐于学习。109学年度招生说明会登记中，快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 我是光良。 想搭上一班回头路的车厢，让窗外变化倒转，反复如常。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台。 触摸他经历的旅程，伤好了，但我还没好呢。 2:55听到的歌曲来自黄伟晋。今天大家有听伟晋来每天爱你多一点吗？ 下周他就来了， 太好笑了。 怎样？ 我整整嘴巴没有闭起来半小时吧。 为什么？ 被他逗得乐不可支。 为什么？为什么？ 他就是他带了吉他，又自弹自唱，然后要唱之前他可能就太紧张，然后就弹几个音，然后那个音乐收进去没有收得很仔细，然后说什么，他就我手好湿啊，我没有办法弹，我很紧张。Baby， 你可以用卫生纸吗？我一直擦了，我从刚刚擦到现在。然后他就说，我每次都这样子，就是我很紧张，然后我每次就觉得私底下都练得好好的，然后回到正式的时候就觉得没有办法表现得很好，然后弹一弹，让我爱你不行，好难听，他就崩溃。Baby 不会啊，我觉得很有感觉，可以再来，再来一次 ，one more， 然后很棒，然后啊，接下来就完整的唱完了。 好， 唱完之后两秒，他崩溃了。半分钟 怎样？ 黄伟晋就是烂，你和弦弹得不好，你音唱得不好，你没有准备好，你还唱什么？你在地来唱什么歌？你这样真的不行。 他自己骂自己哦， 自己骂自己。我第一次听到就连 ，Oh my God， 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这 ，Baby， 太好笑了，太可爱了，期待下礼拜他来。我还相信我。 前疫情对各产业的影响，您的看法是？ 没事多阅读，乐天 Kobo 电子书阅读器，轻巧不占位，无蓝光不伤眼，在家提升职场竞争力。 12号前买指定机种，最高折1600元，再送购书机600元哦！ 快上乐天市场 PC Home 搜寻 Kobo。 Hello, my name is Ethan. I'm the first grade. I enjoy having class with my friends in brain maps.In the future, I dream to be a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 in MLB. Thank you. 我是伊森妈妈，接触大脑地图8个月之后，发现她的发音、口语流利度、阅读故事的理解能力都大大提升。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好物市集， 不得不推荐。 日常养生从优质食材开始，吃枸杞，我们只吃100%天然色泽的青海有机枸杞，大颗肉厚，适合泡枸杞茶或料理炖汤。4月1号到14号买3送1，推荐价只要885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好物市集对你真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佑欣。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今天新增两例新冠肺炎确诊，都是境外移入，死亡新增一例，目前共计六例死亡，确诊382例，11人解除隔离，解除隔离人数累计91人，其余病患持续住院。新增死亡个案是案101，70多岁男性，埃及旅游团团员，本身有慢性病史，3月17号发病就医，19号确诊，入院时没有明显肺炎，收治一般隔离病房，3月20号发现肺部浸润明显增加，出现呼吸窘迫情形，转到加护病房隔离治疗，后续肺炎持续恶化，昨天死亡。至于新增两例都是境外移入，居家隔离期间确诊。案381，20多岁女性，在美国就学，3月30号入境，因为同班机旅客10人确诊，由居家检疫改列居家隔离对象。4月5号出现流鼻水、鼻塞及嗅觉异常症状，卫生单位安排就医采检，今天确诊。这个班机截至目前11人确诊。案382，60多岁男性，2月16号到3月29号与妻子案378到印尼探亲，返国后居家检疫，妻子确诊改列为接触者居家隔离。案382返国至今没有症状，4月7号卫生单位安排接触者采检，今天确诊。清明连假期间，许多旅游景点人潮爆满，连假结束后疑似个案通报采检数量增加。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宣布，为防止潜在传染链威胁国内防疫安全，今天开始著名观光景点、国家公园、游乐区及夜市、寺庙等人潮密集公共场域实施人流管制措施。针对夜市、传统市场及商圈管制，摊商及消费者应该全程佩戴口罩。各夜市或市场自治会及商圈组织应该依照社交距离提出总量管制计划，包括规划单一出入口、取消店家试吃活动及摊位间的安全距离。至于国家公园及国家森林游乐区，因为面积规模大小不同，依场域及属性订立共通性与个别性管制原则，如果停车场车辆达50%，将提醒民众改变行程，依周边道路系统导引民众到其他地方。观光旅宿业部分，交通部观光局在连续假期之前将调查住房率，请入住率高的饭店业者落实出入动线及用餐分流。寺庙参拜人流管制部分，内政部已经请地方政府辅导所辖寺庙规划参拜动线，控管人数，避免提供饮食。高雄市新左营车站北边的平交道东南水泥工厂附近，一辆运载水泥的连接车与一列区间车今天下午互撞。初步了解，火车车头严重毁损，台铁驾驶肢体撕裂伤，有3名乘客轻伤，所幸都意识清楚，紧急送医治疗。目前南北双向交通受阻，车事故发生原因，警消还在现场调查。晶圆代工龙头厂台积电今天宣布，3月合并营收1135.2亿，月增21.5%，年增42.4%，重返千亿元大关，还首度突破1100亿大关，创单月营收历史新高。第一季累计合并营收3105.97亿，比去年同期增加42%，超越财测高标，仅次于去年第四季。台积电今天以280元下跌3元开出，盘中一度上涨到282元，但盘中受到利空消息影响，股价疲软，中场以279.5元作收，失守280元关卡。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52点，成为1949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2点，涨幅1.24%，成为1859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30点，跌幅1.07%，来到279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70点，跌幅1.64%，来到10291点。香港和新加坡今天耶稣受难日暂停交易。台北股市收盘上涨38点，来到10157点，成交金额1212亿。今天东北季风减弱，白天气温回升，全台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雨，午后西半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马祖、金门及西半部地区容易有局部雾或有低云影响能见度。以上新闻李佩斌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瓶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 五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精梳棉，更吸汗更透气，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叶 Sunflower。 阿好姐嘛，我给你剪的白蜡吼，更水更甜，品质最好呢。 真的吗？那安尼哦，你这批白蜡我全买啊。 感恩哦。 对啦，少年的，啊你去年千户籍来到家，敢有去农会办理参加农保跟农民植栽保险无？ 哈，啊我本来都有报啊，啊为什么还要重新去办？ 啊你唔知哦，农保跟农民植栽保险的被保险人，只要户籍迁出原投保农会组织区域，就会丧失加保资格哦。啊如果符合加保资格，想要继续加保，就要以户籍迁出地的基层农会做投保单位，主动提出有关的证明文件，向该农会办理加保。 那我要赶快去这里的农会办理家保，免得权益受损啊。被保险人户籍迁出农会组织区域，因规定不得继续在原农会参加农保及农民植栽保险，如符合家保资格条件，必须尽速向新迁入地的基层农会申请家保，经审查通过后才能继续享有农保及农植保的保障。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享受宁静生活，优质睡眠品质，蓝鲸卧室隔音门。 我是田馥甄。 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点啊？为空中的梦想着，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午后时分睡得很沉，嘈杂鸟儿夜倦到充耳不闻，心般如歌，颗粒在等，等你来和，和一片雨季解渴，雷声浮沉，嘹亮你和大地愈合，万物屏息 透明的伤口，漂亮的彩。 一沉寂的思念被你剥离，棉絮爬上了头发，涣散年里气候的成长，季风的回忆收进课本里，我自己来缝补我自己，修剪自己迎接你，你是我风干的心。 苏打绿交响梦，时间来到了3:11，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感谢你继续加入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样再跟大家宣传一下，你可以透过 YouTube 来收听，如果你还没有追踪我们飞碟联播网的话，也欢迎你追踪我们，订阅我们，开启小铃铛，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2:00到4:00可以加入我们的直播，还可以在聊天室跟我们一起聊天。原本星期五的第二个小时呢，都是我们的诚实电影预告月。那最近呢，因为受到影响，很多电影都延后，甚至就连原本春季还是夏，反正新的日剧也因此就是都延后了，就是不上了。因为 可是剧不是已经拍好了吗？而且大家 拍到一半啊，没有办法再拍了。比如说很多可能跟医院有关的，现在医院不可能外借场地给你啊。然后剧组在一起，有一个人蹦，然后可能就是又要休息，巴拉等等之类的。 是， 所以为了安全，原本你很期待说，新演员的新剧要上了，谁谁要上了，哇，那个都要再等等了。那这个小时呢，当然也有人在聊天室说，那我们来聊剧啊，来分享剧啊。可是我跟马克看的剧其实也有限，然后上个礼拜其实也有介绍过一轮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有想推荐的剧的话，欢迎你直接打电话进来，不止跟我们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你要推荐这一部剧，它好看的点在哪里，哪里让你觉得很精彩不容错过，但是是以在那个不爆雷的前提之下，就是欢迎你来分享你最近最爱的戏剧，它可看之处在哪呢，欢迎你打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你要以论文方式打在聊天室里面，我也是不会阻止你的。 却让人很开心，就好像是我终于遇见了你。 再加上了潘玮柏的合作，出乎意料。有人说想听听我们讲双层公寓新上的这一季的心得，可是因为它太新了，太容易讲什么都爆雷， 太容易爆雷，因为很多人还没看嘛。 对，我确定这个是超多人都还没看的。其实我们有拍了一支影片，就是在讲双层公寓的心得，可能心得就在前半段那个晚 前三集前两集。 但我不知道我们这影片什么时候会上。 现在是给我压力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跟大家说我们已经有拍好了心得。 哦，没有关系，你给我压力，然后我给片师压力。那片师你看了吗？ 哎，帮我们剪双层公寓这个剪接师，他本身有在看双层公寓吗？ 我不确定哎，可是因为上市之前我跟鲤鱼做过一支嘛，所以他其实有用里面的 一些素材。 不是用里面的素材，就是他知道那个整个节目的氛围什么，要么就是他为了我剪这支片，所以他特别去看双层公寓。 哦， 对，反正就是做出来是很像的。 但我就只能说，双层公寓现在一季又有新的成员加入，然后这些新成员，这艘海盗船，这艘海贼船，新成员聚集在一起，我非常喜欢新的三对三。 就是从最新的这一季东京片2019-2020，从第一批成员现在已经换了两批了，现在已经到第三批了，已经到第三季。从第一季的原始成员就是无聊。非常无聊的六個， 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是谁了。 非常无聊，那个时候到底是谁骗我说，就是他们六个都长得很好看，然后说什么很值得期待？是谁？ 你？ 我不知道是谁啊！愤怒， 应该不是我吧？但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在看新的一季，你可能会很兴奋，想说里面有谁，有谁去搜寻。我真的提醒大家要小 心，不要乱搜。 因为我昨天为了搜寻其中一个人，他还不是三对三里面六个， 他不是主要角色，他只是一个有名的 主要角色有关的人而已。然后我只去搜寻那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这么有名， 就被爆雷了。 对，很可怕。 不是我要说，为什么篮球员的手会这么小啊？他手太小了吧，七塞斯基里。 老实说，你对篮球员是不是蛮苛刻的眼光在盯他？ 真的没有，他手好小哦， 五五身啊，腿啦，脚踝啦，反射神经啦，手很小啊，就是哇，很多点呢。 手真的很，他手可能只有我手掌这么大而已耶。 这夸张了吧？他是 baby 吗？ 真的，他手真的就只有这么大而已，真的。 他怎么拿篮球？ 我就是很好奇啊，所以我对他的努力就更加的 respect， 就是他的天赋成分这么低耶。 他是队长哦， 啊对啊， 他是那一支篮球队队长哦， 啊对啊。 哎，你们那个 Dennis 篮球队有队长吗？ 应该就是 Dennis 吧。 哇哦，哇哦 ，Captain。 怎么办？ 陈生呢要来推荐一部纪录片，叫做《Tiger King》。他说呢，这部纪录片在讲美国动物交易背后的真相，然后后面又涵盖着一桩桩让人觉得很惊悚的社会事件。这些社会事件呢，又会演变得相当精彩，节奏又很快，很好看。推荐给大家这部纪录片，叫做《Tiger King》。 怎么办？ 我的爱很温暖，想牵住你的手，很浪漫，喜欢你 你有什么想推荐的剧吗？你想跟我们介绍那一部剧吗？或是纪录片，或是电影等等之类的，都欢迎你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或是留言在飞碟人网 APP 上面。那也有人说，常听你们在聊双层公寓，双层公寓，那双层公寓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恋爱节目吗？ 是啊，是啊，它是一个实境恋爱节目。然后从2015年开始 ，Netflix 跟他们合作，原本是日本富士电视台，之前已经出了非常非常多季了。2015呢，就把它推向全球了，所以现在就是等全世界有很多很多人。其实我在看的时候都会想说，哇，因为我们是离日本文化很近，然后其实看很多日本东西，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那是什么样 子，那个节奏感什么的嘛。 对，或还有他们一些就是比较内部的梗这样子。比如说今天呢，第三季的一开始，其中的主持人就不见了嘛。 嗯。 那如果你对日本艺能签，日本艺能签，我是黄伟晋，我刚才说什么啊？我怎么会这个样子？我怎么说日本艺能签？是要用签去签什么啦？我没有要加入国军，因为我已经太老了。哦，对，反正就是也是就是吴玛丽告诉我才知道的， 就是为什么那个 德井不见 了。 对啊，然后那你要想，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完全不会日文的人，就你也不会打汉字，我们还可以用汉字就是 Google 德井义实， 就是 Google 然后试着去查一下。 嗯， 可是如果你今天就是一个纯然的你使用是拉丁文字的人，你要怎么样去找相关的东西，这很难呢。 嗯， 然后他们有时候在讲的一些譬如说日本人比较保守或比较害羞，所以有时候看到比如说小山每次看到说什么牵手或靠那么近，说这可以啊，这么可是 这在外国文化这真的是完完全全不觉得这是什么事情。有时候应该会有点一头雾水吧， 很夸张，这样 就觉得日本人真的，东方人真的，亚洲人真的这么保守吗？ 我先出发，一个人的时候，在陌生的街头，抬头看着繁星也吹的天空。 I know 然后刚刚说到了，它就是一个恋爱的实境秀嘛，就是一栋屋子里面有三个男生、三个女生一起住在里面，看会不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那当然，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或是你现在还刚开始觉得说我要点开来看吗？他们真的没有剧本吗？我觉得有时候你就先抛开它有没有本， 先不要想那么多，就先沉浸在里面，先享受一下。 对，你先看前几集，我觉得如果你觉得好怪啊，不太喜欢，你 就 忙你就忙不要看， 啊、 那很 OK 的。 不是啊，本来就是这样嘛。为什么我们要以一个双层公寓的代言人讲这些话？你现在是把自己当做双层公寓的制作人团队是不是？你可以先看一下嘛，看一下如果不喜欢你再离开也没有关系的、啊。你在到底在推销什么？ 我喜欢双层公寓啊。 一个人的时候，在陌生的街头，抬头看着繁星也吹的天空。I know。时刻在陌生的街头，抬头看着繁星也缺的天空。 I know I know 地球另一端有你陪我，谢谢你鼓励我，勇气是你给我，让我迈开脚步一起往前走。 I know I know 你是我的 OK 绷，在每一个时候 刚差点讲成放浪兄弟，不是不是，是浪花兄弟。再加上了周杰伦，你是我的 OK 绷。 Off safe and soundly, but I'll miss your arms around me. I'd send a postcard to you, dear, 'cause I wish you were here. Because it takes two to whisper quietly. The silence isn't so bad till I look at my hands and feel sad. 'Cause the spaces between my fingers are right where yours fit perfectly. I'll find repose in new ways, though I haven't slept in 2 days. 'Cause cold nostalgia chills me to the bone. But drenched in twilight, I'll sit on the front porch all night, waist deep in thought, because when I think of you, I don't feel so alone. I don't feel so alone. I don't feel so alone. As many times as I 潮流席卷乐坛，音乐魔人威肯，暌违四年重回排行榜宝座，英美冠军最新主打《Blinding Lights》全新大碟《After Hours》，致敬好莱坞黑暗美学打造。泽瑞克、巨星马龙、泰勒斯御用制作人操刀。请听环球音乐魔人威肯。Blinding lights. I'm going through a drought. You don't even have to do too much. You can turn me on with just a touch, baby. I look around, since it is cold and empty. No one's around to judge me. I can see clearly when you're. 师，人家说风水轮流转，好运什么时候轮到我？ 哈哈，就是现在，速速回Toyota，好康保证轮到你。横滨轮胎全面七一折起，原厂使用一年内新胎，品质有保障。 哇，还享五年保固哎！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金榜题名， 中华邮政招考，开缺多起薪高，内外勤仅考三科，年终四个月以上。 想要金饭碗，百官网邮政内外勤专班全新开课，补考专家带你全方位准备。 公职国营权威 TKB 百官网公职。 哎，台北节能季家电周年庆要开始了耶！ 对呀，防疫期间也要抢好康。 还有还有，台北市营业场所汰换节能设备，北市府也有提供补助哦。四月六号起，北市府南门入口处现场受理申请，详情请拨0800-580-037。 以上广告由产业局提供。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 胸口在打，泪 Dance Floor。迷人的危险，时间来到3:35，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各位问奖大哥好，各位薪水小偷好，各位在打发时间的大家好， 你好， 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当然除了追剧之外，可能也是很多人开始看一些综艺节目啊，因为韩综也有很多那种实境的节目、哦、然后大家熟的 Running Man 台湾也很多。其实我平常是没有什么在看娱乐百分百狼人杀、哦、但我那天忍不住点开了一集，是因为那一集就像来宾是蹦恰恰、哦、然后因为他们剪的预告很好笑，就是蹦恰恰搞得跟玫瑰之夜一样、哦、这三个人的头后面有些灵体、哦、然后所以他应该是没事的、哦、其他人没有感应到、哦、这个就是很会讲那些、哦、这些长辈就是哦那个讲起来那个很愣瞪的那种感觉、哦，特别点开来看，真的觉得很可爱。然后因为他是跟孙淑媚两个要去宣传他们的综艺节目、啊、所以就上这个狼人杀。可是上之前应该也是有工作跟他们说，哦，这个单元很受欢迎、然后很多网友都爱看，然后也许有的网友也很凶，所以他们你知道他们就很认真做准备。那个孙淑媚上场是一本讲义放在桌上、翻开来是密密麻麻关于狼人杀的介绍啊，然后就等等之类的， 有这么多可以写， 就是可能就他做的笔记啦，我不知道他看了什么做什么笔记、因为没有实际拍那里面、然后完的时候你看那个淑媚姐的眼神这样盯着每一个人这样就是 这个有需要这么认真， 他们很认真耶、欸、非常认真。 却放在心里这样的压抑让我快喘不过气，我承认我的惰性困住自己，仿佛下了一场灰色的雨，想要改变自己，选择相信你，不必猜来猜去，搞得彼此紧张兮兮。你是爱我的，我怎么又掉进自己不安的漩涡里？我是爱你的，哒啦啦啦，哒啦啦，哒啦啦啦啦啦。不管是今天、明天还是永远，牵着你的手，幸福围绕在身边。属于我们的梦都要一一实现，爱才完美，哒啦啦哒哒。你是爱我的，怎么又掉进自己不安的漩涡里？我是爱你的，哒啦啦啦，哒啦啦，哒啦啦啦啦啦。你是爱我的，怎么又掉进自己不安的漩涡里？我是爱。 小美江美琪，你是爱我的。有人说我想听马克分享恐惧罐头， 我的恐惧罐头就真的就写在 你的脸书上， 我的脸书上了。对啊， 自行取用。我可以先爆雷 哦， 他有一个根本没看完，太可怕了。 对啊，第四个我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完，好恐怖哦。 我觉得你那几句写的蛮传神的，时不时起来我喝个水一下，我上个厕所一下，就想逃避那个恐怖的东西。 啊、但如果你是害怕，你跟我一样，你是害怕恐怖鬼的话， 哦，他本来就是怕鬼。 对，我自己本身本来就是怕鬼，然后也不看恐怖片，就是我恐怖片看的很少很少。 嗯， 那个恐怖罐头里面有四部嘛，然后每一部都差不多就是二十几分钟，短短的。其中有几个是跟鬼没有关系的， 嗯， 有那种像第一部是杀人的、啊嗯，就是杀人魔那种，我就觉得还好， 嗯， 我还是带着笑意看完的。然后第二部虽然是鬼，可是是我很喜欢的那一种，我说不出来，就有些鬼我不是怕的，因为我 觉得有点可爱吗？就像七龙珠的饺子吗？饺子真的蛮可爱的， 就是他营造是一个悬疑的氛围，然后他其实是要用鬼去看人， 就很像我们现在在分享，就是《印度诸神皆有戏》这部 故事， 对对对，就是这些神话书，就是、嗯、我们在读神话，我们在看神话，不管是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印度神话、中国的古典神话，或是雷神索尔那种北欧神话、嗯，其实我们都是借由神话来看人，嗯，那同样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所以我们只能用人去投射来看神，嗯，同样也是因为我们不认识鬼，所以我们一样是用人的想法去投射在鬼身上，嗯，所以就是这一种关系，我就比较不会那么害怕， okay, 对对对，我觉得因为应该是他要承载的，恐怖的那个戏剧只是它的一个承载的载体，可是它里面要装的东西其实更深的、嗯、要我们反思的东西更深的那种，我就不会害怕。 所以你真的看不完那个，就是真的鬼很多咯。 可是如果你专门是要做来要吓人的那一种、哦、那个我没有办法。嗯。随意堆埋成爱情图案，如果说你还有良心的空白，就用手心的温度来填满、一直到了我们都老，只剩最后一次心跳，也要和你相视微笑一次也好。今晚的星星在旋转，幸福洒了满地的灿烂，今晚的星星在旋转，随意堆摆成爱情图案，如果生命还有良心的空白、yeah, 就用手心的温度来 新的温度来填满。 No Name 的夜空星转是超容易念错的，不是星空夜转，夜空星转。 Anoche, anoche soñé contigo, soñé una cosa bonita, qué cosa maravillosa, hay cosita linda, mamá soñaba, soñaba que me querías, soñaba que me besabas y que en tus brazos dormí, hay cosita linda, mamá chiquita, qué lindo tu cuerpecito, bailando este meneíto, yo sé que tú me dirás, ay me regumbe pa' bailar.Soñé contigo, soñé una cosa bonita, qué cosa maravillosa, ay cosita linda, mamá soñaba, soñaba que me querías, soñaba que me besabas y que en tus brazos dormí, ay cosita linda, mamá chiquita, qué lindo tu cuerpecito, bailando este meneíto, yo sé que tú me dirás, ay merecumbe papá. 我是 Dino 李玉玺。Be Me 这首歌以干净的钢琴为基底，用最直接的情绪表达在辽阔的世界里只有自己被留下来的孤独。也希望这首歌能带领你们体会音乐最原始的感动。 Cause it's not me you're thinking of, it's not me you're walking with, It's not me you're singing to. It's not easy. I hope this time I will be okay. 'Cause I'm hurting. It hurts too much. Oh, this time you were telling lies. Then you said goodbye. You said goodbye. 'Cause it's not me you're thinking of. It's not me you're walking with. It's not me you're singing to. It's not easy. Is it time to walk away? Is it time to leave the game?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饿了没？饿了没？汤米米汉堡来喽！ 早餐。 一口咬下满满的美味，我最爱的米汉堡，汤米米汉堡。 浓浓中腰女内裤，唯一一体成型设计，棉质素材，全联福利中心贩售中。NONNO 浓浓。 毕业证书最直接的加分法则，中国文化大学硕士在职专班，让你职场未来无可限量。快拨02-2700-5858，2700-5858，分机转三，报名至4月16日，中国文化大学硕士在职专班。 好物市集，水果爆。 彰化无毒温室彩虹番茄，屏东高雄产销履历金赞凤梨，苗栗大湖无毒草莓，嘉义水上牛奶芋泥小番茄，高雄台农二号木瓜、日升木瓜，以及屏东 A 级柠檬。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Hello， 我是傅建颖。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马克叔叔来说故事咯， 今天继续告诉大家湿婆。湿婆这个印度的神是印度旧有当地居民信仰很印度旧有当地居民信仰色彩很重的神明。在印度河流域的文明遗迹当中呢，你会发现到有很多跟湿婆做出相同瑜伽动作的人物印章。那湿婆的本身呢，是模仿男性的性器制作而成的，被称为湿婆男根的石棒，然后底座呢就是女性的性器。但其实初期哦，初期的这个婆罗门教当中其实是没有生殖器信仰的。另外呢，湿婆的妻子们原本都是在地方上受到崇敬的原住民女神，那她的孩子呢，也跟女神们一样，是跟湿婆起源不同地方的神明。所以这边可以看出来哦，就是应该是属于生殖器崇拜的这种原住民神明信仰，然后呢以湿婆为中心传进了婆罗门教当中，之后呢再一起被整理进入了印度教当中。将女神呢视为最高神明的女神信仰当中呢，湿婆是以女神的伴侣的身份受到了重视，湿婆妻子们呢才是真正行使湿婆神圣力量的人。这个神圣力量就是 Shankati。 所以如果你有在做瑜伽的话，你常常会听到到底为什么就是有一大堆在念，那些是在念些什么东西，什么沙卡拉拉， 沙卡拉卡贝贝，沙卡拉卡贝贝， 安巴达，对对，那种其实都在讲这一些。那湿婆呢，不太像毗湿奴，他会转化为就是各种化身，可他自己本身会变成各式各样的姿态。湿婆也跟其他的神不太一样，他不会佩戴黄金的首饰，他就穿着豹纹的衣服，豹皮的衣服，因为他自己是一位修行者。 在绘画当中呢，很喜欢画他在喜马拉雅打坐冥想的样子。这边呢，就介绍一下湿婆的各种形态。昨天有讲到他是世界的破坏神嘛，就是可怕的人伊巴伊拉婆，然后这是他可怕的面相，手上就会拿很多很多的武器，怒发冲天，白眼对人，嗯，样子非常的可怕。也有些图呢会直接把它画成就是男根直立的那个样子。嗯，那据说呢，他守护着湿婆的妻子，我今天有失语症。我刚刚怎么会讲不出话来？ 违禁，违禁来了。 不对，我不会讲，我怎么刚刚怎么突然？我就是烂，我就是这么烂。好，在尼泊尔呢，或是东印度，还有祭祀女神们相关的八母神信仰当中，可能有八种或六十四种的巴依拉婆，就是可怕的这种破坏神的存在。这个破坏神呢，他骑的是狗。在古印度啊，因为狗会吃尸体的肉，会食尸，所以被认为是非常不吉祥的动物。嗯，身边带狗又相貌恐怖的巴依拉婆，是女神迦梨和恰姆坦成对立的存在。想不到吧？狗在印度，古印度竟然是不吉祥的动物呢？ 还是偏狼的狗？ 另外呢，还有一个姿态呢，叫做卡加斯拉桑哈拉。 我们今天还有谁讲卡加斯拉桑哈吗？ 有。这个湿婆呢，是杀死了大象魔神的湿婆。那女神呢，南静母打倒了魔神的儿子当中，就有一个就叫卡加斯拉。那湿婆跟卡加斯拉战斗之后呢，获胜了。然后呢，还据说他剥下了象皮，披着这个皮跳舞。后面还有几个不同的湿婆的姿态，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跟大家说吧。 3:52，今天感谢大家两小时的加入，两小时的陪伴。我刚刚看到是不是今天5点是 Tim 哥要来到飞碟五子棋啊？哦，所以我觉得大家必须要好好抓紧这个时间，毕竟你平常很常问我们， 什么真蓝牙耳机、 真蓝牙耳机、无线耳机哪个好啊？微型投影器有推荐的吗？或是一些就是真的我们平常碰触不到的3C 产品，麦克风啊、摄影机啊、稳定器啊、GoPro 几代有什么差别啊、巴拉登之类的。今天要把握 Tim 哥来的时候，有机会好好多问问他喽。 是的， 这首歌曲来自于王佑馨的《夜皇后》。 放假。 想要总是要做些取舍，停停走走，算计执着或洒脱，乐少苦多，何必为了那些自虚无有心力憔悴的随波又逐流，天天埋头努力奋斗，每件身材努力享受，柴米油相亲苦粥，爱情的浪漫走过沙漠，片甲不留。解开魔咒，为自己快乐，关门上锁，我是夜皇后。完美性格从不讲究，表里不一的弱者太多，我只需。 向左向右，总是要做些取舍。 音乐学主打， 忍耐不住寂寞的时候，安心雅给你最爱新选择。安心雅，宋博伟，放闪合唱，低头站。 太高姿态，反而像小屁孩。放低身段，你在乎你就会明白。平起平坐太呆板， 示弱更有胜算。 我低头，先低头，才能赢你。 才有胜算，男女出招大不同。安心雅与宋博伟，乐米 CP 的必爱示范，低头站。 你造反， 人美可爱，无所谓你耍坏。我的绝招是忍耐，反胃一阵靠脑袋。对不起是口头禅，看准你会心软。 太高姿态，反而像小屁孩。身段，你在乎你就会明白。平起平坐太呆板， 示弱更有胜算。 我低头，先低头，才能赢。 Go Unique Suzuki Vitara 强档优惠，1.6升车款政府补助就换新，现金价64.9万起，限量供应，领牌再加码5000加油金。 Suzuki。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 IC 梦想家。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Janice 严一格，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爱上深爱的我，爱上飞碟联播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9。